北京时间14点整。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伴着电波的起伏，让思想凝聚于声音的印记，是一种视野的开阔，更是午间的一段精心陪伴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98.6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 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周渝民呢，从出道开始呢，就因为很浓重的宜兰口音而让人觉得他口齿不清，讲话又很慢，所以听起来呢很纠结。但是仔细想想呢，娱乐圈里面还真的是有很多漫画呢，比方说啊，康康啊，周渝民啊，蓝正龙啊，还有林宥嘉，很多很多。先来听听看仔仔这一首歌《爱在爱你》。 你揉着哭红的眼睛，它让你眼神更忧郁。心疼你，却无法安慰你。你说这世界冷冰冰，你怀疑什么是真情，想放弃，想远远的逃离。伤放一旁，别再多想，将过去遗忘，让我为你准备一个家。爱在爱你，爱在爱你，从我们相遇那天起。不要哭泣，不要哭泣，你应该被珍惜。爱在爱你，我只想爱你，就算你会不可以，我会继续静静等待，留在你身旁，陪你守护你。 你应该被珍惜。爱在爱你，我只想爱你，就算你会不答应，我会继续静静等待，留在你身边。 这是来自周渝民带来的《爱在爱你》，那就来听听看周迅非常浪漫的作品，这一首歌呢叫做《看海》。 现在路边的椰树叶，它有一整天的时间，扬起海风吹红的脸，悄悄飞去了东南。冲动的情节就是和你快乐。 林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，让自己的眼睛 OK。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，让自己的嘴巴 OK。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，这里是 OK 音乐。 OK， 欢迎准时来到今天的 OK 音乐，我是苏宝。 不夸张的说呢，周杰伦也算呢是曾经带动了一波健身潮。虽然自己呢是患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，但是呢他很爱运动，像斗牛啊、双截棍啊、龙拳啊、双刀、中式、西式的运动呢都囊括了。然后当时身边的一大波的歌迷都纷纷的爱好篮球和双截棍。除了主打歌之外呢，还有一些很有魔幻色彩的作品也非常的好听。比如说呢，这一首歌曲叫做《印第安老斑鸠》。 我这种怎么会有你就挖出万飞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，事实说明有一条有温暖的响尾蛇，努力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一只老的念头子，微浪吞着这些路的骨头，独影盘旋刺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两只地的野牛在远方举步，吃的干净的奶油，弹着一只鹅滚的老斑鸠。印第安老斑鸠对的毛不多，几点都没有瞌睡也能过，脑袋瓜有一点羞痛，连我死了他比谁都难过。印第安斑鸠会谁能开口，谁能长怕羞喜跟着走，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包括相貌的狗。印第安老斑鸠平常话不多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把谁勾，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斑鸠啊。扇贝的贝节奏，一定会安慰我，谁是神经兽？故事当年的有这个特点，下次换我哭了。这故事告诉我，一年的早上还真下着什么？沙漠之中的猫唯有你救，化作万飞过一只海鸥，大峡谷的风呼啸而过，是谁说迷路？有一滩温暖的响尾蛇，无力的躺在干枯的河，在等待。是顶着腐肉，草原上两只地的野牛在与它决斗，在一起被带进的大宇宙，站着一只恶魂的老斑鸠。印第安老斑鸠对的毛不多，今天都没有个谁也难过，脑袋瓜有一点羞涩，连我死了的比谁都难过。印第安斑鸠休息一下，闲了当怕休息跟着走，找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我包括他妈的狗。印第安老斑鸠平常话不多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他先狗，一直令他心仪的木斑鸠。印第安老斑鸠对的毛不多，几天都没有喝水也能喝，脑袋瓜啊连我死了的比谁都难过。印第安斑鸠会谁能开口，谁能长发休息跟着走，这里什么奇怪的事都有，包括相貌也有。印第安老斑鸠平常话不多，除非是乌鸦抢了他的窝，他在灌木丛等借口， 来太哀伤，像今晚的天上淡淡的半个月亮。我的爱远在地平线，一晚梦太短，遗憾又太长。 有时候心情就像缠绕的疼， 作就有爱恨生的感，是否感情滋生了情绪矛盾，才会在离别的时候喊疼，连借口都没有，连谎言都难厮守，对不起你只会言不由衷， 性感的走起，日子过得无法挑剔，疼你的好脾气，从不计较过何时该深情，幸福就像是个躺椅，直到我们对彼此不再好奇，直到我们找不到话题，突然感到恐惧，我忘了怎么说我爱你，你纵容男人的不小心，不交谈的时候看你落我深情，心里一阵空虚，我忘了怎么

餐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。不管你睡得多晚，起得多晚，早餐店永远在这里，欢迎光临你。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。餐在这里，在我们最熟悉的早餐店里。不管你睡得多晚，起得多晚，餐厅们永远在这里，欢迎光临你。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，对啊对啊对啊对啊。We share the morning。 早餐呢需要一个一直早起的恒心，也有人帮你唱出来这种感觉，叫人怎么会不记得这个怪咖呢？刚听到的是卢广仲带来的《早安晨之美》。好感觉，在运动之后听到喜欢的歌曲，或者呢是吃到喜欢的东西，包括看到喜欢的电影呢，都会让我觉得心情还不错。多去体会生活当中的快乐呢，你会发现很多的好感觉。 那一夜你抽着烟，一只手放在腰带上面，和朋友在聊着天，等待下一场表演。穿着无袖 T 恤，头发一直披在背后面，带着淡淡的香味，牵引了你的视线。试着靠近一点， 时间和他擦肩，彼此都不忘了对方一眼，就在这凌乱无序的画面，两个人都找到了焦点，这一秒开始都有了好感觉。时间接近一点，又怕他发觉你的腼腆，于是就和他并肩，彼此都可以轻松一些，就在这凌乱无序的画面，两个人都找到了焦点，这一秒开始都有了 跌倒，明天你好，含着泪回

有人告诉我，原来不是我想象，不要回来，你已经自由了，我也已经自由了。我没有关系，假装没事离开这里，一切好安静，我只是想把情绪好好压抑，到底谁会先说再见，我知道我一定哭泣，走的时候记得说爱我，爱我，说爱我，说爱我，难道你不在我的泪滴下来，你从来不曾看过，为什么，为什么爱情让人变沉重，没有人告诉我，原来不是我想象，不要回来，你已经自由了，我也已经自由了。 张震岳的作品叫做自由，接下来的时间呢，继续跟你来分享到来自张惠妹的这一首歌曲《只爱高跟鞋》。 在消失的一百天，你没了笑脸，偷偷躲在家里面，怕邻居看见，姐妹们立马带钱，有个新一点，不要联络你的高跟鞋。